曾经的山三女梦海，岁月匆匆像一阵风，多少故事留下感动，谁能无悔，谁能无泪，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，相聚分离有谁心动，多少无奈藏在心中，花谢花开，春去秋来，我怕等不 舍得让我掉眼泪，现在 是你的堡垒，帮你挡住生命的阴霾。 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，谁能看见我心里的泪？闻不到梅花开的香味，也许已经枯萎。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？如果爱要让人心 灰，还记得你吻我的余味，在我怀里紧紧的依偎。反复我爱的好狼狈，我才明白你的温柔就是我的伤悲。曾经的山盟海誓成负累，我的思念化成灰，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？鲜花都枯萎，一开始爱就没有错与对，所有伤痛自己背。把昨天放进回忆的石水，反复我爱的好狼狈，我才明白你的温柔就是我的伤悲。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？雪花满天飞，曾经的山盟海 誓，我的 誓成负累，我的思念化成灰。你怎么 已慢慢融化， 谁 也化成雪，坠落在这世界。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， 化成灰。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？鲜花都枯萎，一开始爱就没有错与对，所有伤痛自己背。 我的心。